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终于到了这个城市一天最最安静的时候了，至少我在节目当中感受到的是这样的，也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期待今天晚上与各位的重逢和相遇。我是周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各位正在听到的节目或者正在看到的节目叫做十点大陆机，是一档深夜电台的听歌聊天节目。我个人用心的经营这个节目5个月，收获了很多的朋友，就像我每天对着镜头说话聊天分享生活经验的时候，我真的把那个镜头当成一个人一群人，我把这个小小的舞台小小的房间当成我们沟通的大大的房，这个房是我的心房。每天晚上呢，这里有很多敞开心房的人，我们可以搭一座桥到对方的心房里走一走看一看，这是十点大陆机想要呈现给你的生命体验。谢谢你在22:06来到了这个直播间，我非常的开心见到你们。虽然我不能一一的点名，但是你们每一个人入座了、登场了、留言了、发表情了、点赞了、刷礼物了，我都会在节目的最后看到。谢谢这些每天晚上用心的留言。那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跟各位听友和网友以及我认识的朋友一起来聊一那个非常温馨的话题。这个话题是什么呢？这个话题如果你真的是有经历的话，应该有很多很多的记忆点吧。为爱做过的事情，你为爱做过的事情，那个爱你的人为你做过的事情，应该一堆吧。你慢慢想，我给你时间想，因为我们还有53分钟的时间。如果听我说话你想不起来，我可以放一首，也许在一句歌里歌词当中会勾起你无限的回忆的情绪部分。十点大陆机总要做到一点，可以让你的心静下来，在这个城市里慢慢游走，肆意闲逛，或者你奋发向上有一点惆怅的时候，找个朋友可以聊天，可以倾诉。看到了华艺山分享了直播间，看到了宋文暖，看到了轩轩、大莹，以及我不认识或认识的朋友。如果你们正在看我的直播，给我一个反馈，让我看到你的存在。谢谢华艺山送我的桃花啊，桃花朵朵开，春天的花会次第的开放，希望你们心情也微笑像花儿一样的绽放。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经历当中啊，有很多很多我们为喜欢的那个人、在乎的那个人做过的很多事情，你敢说你会忘记吗？我不会忘记，我都记得。我想我们都是有情感的动物，而且都是很好的人，每天晚上在这里相聚就是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我希望今天晚上的分享是大家一起就像在一面白白的墙上粘了一张又一张有爱的卡片，这个墙我给你准备好了，就在我们这边，你可以往上写语言，在花椒里写给我也好，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写给我也好，我都给你读出来。第一首歌先勾起一下大家的回忆哦。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你听听看，谢安琪，很会唱歌的一个女士哦，很漂亮，声音跟她的颜值担当是匹配的。如果你忘了，这首歌曲叫做我们都忘了，是真的忘记了吗？其实并没有，都在我们深深的脑海里。一起来听第一首歌。 我说最怕快下雨的微风，你说你也是一样的， 我们笑着看天空，聊着聊着聊到哭了。我们都似乎被谁疼爱过，那些梦完美的无救，好多相似的温柔，也有不一样的难过。两个许多年的朋友，两段爱来去的理由，在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在路边叙旧。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像泪声隆隆。我们都被忘了，都被忘了很久，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偷。那雨伞下的衣袖，那等答案的面，多少快乐走成寂寞，我们都别忘了，都别别人忘了，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你讲的淡定轻松，我看着乌云飞走，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很长又是无助。 要恭喜一位听友叫做爱体育的风丫头，说今天她突然表白了，打了五个措手不及，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你还喜欢人家对不对？ 你也是一样的，我们笑着看天空，聊着聊着聊到哭了。我们都似乎被谁疼爱过，那些梦完美的无救，相似的温柔，也有不一样的难过。两个许多年的朋友，两段爱来去的理由，在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在路边叙旧。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像泪声浓浓。我们都被就是一段路的小偷，那雨伞下的衣袖，那等答案的面孔，多少快乐走成寂寞。我们 非常喜欢听打雷下雨的声音，虽然有时候我觉得阴天会让我的心情变得稍微灰色一点，但是确实很带情绪，很带感。谢谢谢安琪这首《我们都忘了》，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我是曹玄斌，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欢迎你留在这里，舍不得走开哦。想要看到直播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你可以关注一个微信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啊，里面有视频直播的选项，你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了。谢谢我们的月月送我的黄焖鸡，是什么味道的？是辣的还是不辣的？我都喜欢啊。第二种方式，你可以下载花椒的 APP 啊，搜索十点打陆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啊。当然如果很多朋友选择收听的话，我也非常感谢你们啊。谢谢我们的华裔和我们的月月乐乐送我的小礼物，谢谢你们。为爱做过的事情啊，每个人记忆深处都有很多。谢谢爱体育的疯丫头，其实我在这里想特别告诉爱体育的疯丫头一句啊，如果有说的有些重呢，你要自己去想想我说这句话，容易伤害到别人和自己的，总是对距离的边缘模糊不清的人，我希望你好好的处理你现在跟男朋友和楼下隔壁男生的关系，好好的处理一下自己的情感脉络啊，都变成更好的人，有情人终成眷属哦。为爱做过的事情，每一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感情的经历不一样，你的家庭环境不太一样，做过的事情一定是截然不同的。有的人很直接，有的人很含蓄，有的人很大女子，有的人很少女，对不对？来看看这位朋友，我不说名字了哦，这位朋友是我们听友群的朋友，你看他是谁，不给你们看。他说，其实我觉得爱一个人并非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我觉得爱就是涓涓细流般的渗透到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举了一些例子，我觉得这些例子真的是让人很暖的例子哦。他说比如早晨睁开眼睛准备好一杯温水泼到他的脸上，不这句是我家的，不是泼到他脸上，不是从来比如早晨睁开眼睛准备好一杯温水，把爱人的降压药给他吃了，再或者天冷了为爱人准备一个粗盐的袋子可以做热敷用的。哇哦，好暖哦，我都很暖哦。我觉得这些小小的关怀都是爱的表现。其实我们听友当中有个 John Sky 的朋友，他看到这段话都会哭了。他说，哎呀，我的老婆经常就是跟我凶巴巴的，脾气也不好，真是让人温暖哦。爱的方式真的不一样，这位朋友的爱的方式又不一样了。他说，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做生意，帮着筹集资金，但是男他当时不知道，我已经想象那个时候男他已经是到了极限了。后来的日子是十块钱吃了一个礼拜的面，现在想想还挺佩服你的，为你们 bravo 鼓掌。谢谢你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 so 所以呢我们对爱做的事情都截然不同才更有趣。诶，刚刚两张图片贴到了相片墙，啪啪，哇哦，非常非常好。以后要利用后面这面这个电视啊，把所有大家的留言给写上去，很有意义的事情。好，嘿，为爱做的事情，我希望大家打开想象的空间，打开你们那些爱的大门哈，来说说让我们感动的瞬间和有些让你觉得惋惜的情感际遇。第一首歌来自谢安琪，叫做我们都忘了，第二首歌有请他登场。有时候人会想太多，对吧？想来想去没有答案。李玖哲，想太多的时候，他唱给你听哦。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但你眼中太温柔，我的不安那么沉重，只有你不懂。他霸占 用，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我想我没有错怪了什么，虽然你不说，或许错在我太晚，我才懂爱了你太多。 看不到我最寂寞的时候的样子，因为只有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才最寂寞。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同一类人的沟通没有界限，没有防备，一个眼神，一个传递，我们都会get 到之后觉得不错，我们的频率在一个频率上，我们是相交线而不是平行线。这种感觉是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回馈给我的。我今天还跟一个朋友聊天，说这个节目让你觉得有什么自己的生活变化吗？我说我找到了一种非常合适的节拍 tempo。 我周围的同事也会告诉我说，准则，你终于做回晚上的男理性啊，感性男主播知心大哥哥大叔叔了啊。我说你们都不懂，我到了晚上的时候，我见到的每一位朋友都是夜的精灵。我说夜的精灵的时候眼在闪光，他们我的天，刮目相看。对啊对啊对啊，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蓝色星空，谢谢我们的乐乐送给我的金话筒，还有黄焖鸡，拿着金话筒吃着黄焖鸡，聊着为爱做过的事情，完美哦。Frank John 超舒服的嗓音，觉得是不是很赞哦？有的话，给个一看一看啊。我觉得大家舒服聊天是最重要的时光哦，因为现在很多的微信公众号啊，有什么说话的节目，我觉得就是一种淡淡的陪伴，把我们心里的话用一种方式讲给大家听。我希望这样我们一起交流。在我们的听友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少女心的女孩啊，真的是女孩，是个四川的姑娘。她说，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小女生心思，很多女孩面对喜欢的人都应该有。她什么呢？她说男生喜欢一个女孩子可能会勇往直前的表白，你好，我是周准，我很高兴认识你，再见。类似于这样的。他说女孩不是谢谢，可能会偷偷的喜欢。他说女孩不是这样的，谢谢女孩是偷偷的喜欢，做一些感动自己的小事情，比如帮他交作业，学生时代帮他清理课桌，帮他值日，帮他去站篮球场，帮他买爱喝的饮料，你是不是都做过？现在想起来，也许很多学生时代的爱恋比起喜欢他更喜欢喜欢上那个人的感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类的女生，小心思特别多，很温柔哦。你看，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女性的性格、长相、体貌，然后思想，

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汹涌，你可以肆无忌惮地想想他。刚刚那句对白我非常的印象深刻，修炼爱情那句歌词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就是，忘不了那个人就投降，很酷，有种缴械投降的意思，但他不是敌人，是你拥抱过的人，是你亲密接触过的人。投降的方式有很多种，服软啊，哦，好好，你说的都对，投降。第二种方式，离开，逃兵。我劝你不要做逃兵，做那个留下来的人，臣服在他的石榴裙下，臣服在他锐利的眼神当中，彼此崇拜，彼此营养，彼此需要，彼此照顾哦。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全北京最性感的声音，没有之一。啊，我说的什么？哦，天哪！我觉得真的是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聚合很多的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做很多的事情啊。刚刚说到为爱做过的事情之一，我非常非常不喜欢看到的情形就是逃兵离开。为什么要离开呢？有很多方式或者原因啊，不要讲理由啊。就是撑不下去了吗？不是，你是有太多的想法，不想那么单一的跟他相处了，对吧？走就走吧，离开的人不要再去想念。如果想念他的话，就告诉他我会变成更好的人，我希望你幸福等等，这样一些想法。如果你今天晚上有话要说，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为爱做过的事情啊。大学生谈恋爱不算早恋吧？我觉得不算哦。我看见过、经历过很多大学生恋情的一些画面。刚刚我们的四川的姑娘说过啊，为她什么打扫卫生啊，为她收拾一些东西。有男生给女生做的，男生给女生做什么呀？我的天，给她打热水，天哪！一个女生一天能喝几壶热水，她打八趟热水，你说是不是有点过分啊？但是真的，宿舍的所有的姐妹她都打一遍啊，这是给老大的，声明这不是给你打的啊，这是给老三的啊，老五的，哎，拿好，老七的，哎嘿，其实都是打给老二的，所以这个宿舍的人都会很开心，说哇，你男朋友真的好勤力啊。以后每天打八壶热水，浓浓的爱，简简单单的方式，还是让人非常的心往心驰神往啊。刚刚讲到离开， 我就希望送给你这首歌曲，让你静静的伴着夜色，伴着这样熟悉的旋律，想想离开的人。离人，很多人唱过这首歌曲，张学友、林志炫，很多很多，我还是喜欢这个有口哨版本的。是看开吗？是不想再去想了吗？还是看到他之后还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有请张学友《离人》。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肩上，你的心事闪闪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长退，指点你没春天。离人挥霍着眼泪，会逼迫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知道寂寞的味道才会对人亲切，明白痛苦的滋味才会珍惜笑容。你是这样善感的人群吗？懂得感恩，懂得拥抱，知道寂寞的味道但不放肆自己，知道痛苦的滋味去拥抱笑容。希望在听到这首《离人》之后，你慢慢想想情感当中那些你不愿提起或提起之后还带点遗憾和微笑的情感关系吧。 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肩上，你的心事闪闪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长退，指点你没春天。离人挥霍着眼泪，会逼迫在眼前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离人挥霍着眼泪，会逼迫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我特别喜欢在夏日的午后或者晚上清凉的时候听这首《离人》，虽然是一首悲伤的情歌，但是却释怀的让恰到好处。高级的情歌就是这样一个级别了。谢谢张学友，有爱的演唱。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10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那个简单的我不常出现了，但是我非常非常开心和高兴的是，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都有很多简单的有趣的灵魂经常出现。我在想，那些不出现的朋友只是默默的在听节目，对吗？你们可以偶尔的浮出水面，潜水期太长容易把你的鼻孔堵住啊，上来冒冒气。所有正在花椒看我节目的朋友也上来冒冒气。所以说你听到这些话语，听到大家的留言，我分享的人生经验或者歌曲时候你们的感受，如果觉得还不错，这个夜晚没有那么多寂寞和空洞，刷点礼物给我，让我看到你们的热情。这是十点大陆机，一档北京电台的深夜陪伴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刚那首歌曲呢，我非常的喜欢，内心非常的钦佩这种音乐的制作和音乐的演唱。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我依然会觉得在全亚洲女性的歌手当中，她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物。她的音色当然有高级的丝绒的部分哈，而且她有极其的张力，收缩一张一吸全在呼吸吐纳之间，交代了一个非常宏大的爱情故事。不管是唱快歌还是慢歌，我觉得林忆莲女士真的是亚洲乐坛不可多得的嗓音控制大师。那今天这首歌放给大家，也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系，为爱做过的事情。如果有人有一天问你，你为他做过什么，你可以告诉他，我为他受过冷风吹，我在寒冷的夜里等他很久，他不接电话，我怕他安全出问题，我找了整个城市，最后来了他家门前，终于等到他出现。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 爱过所以知道寂寞的滋味，因为难过所以常常流眼泪，因为不想错过这一站的幸福，所以才会更加的珍惜你我。 心就像这位朋友叫做可可 98B84， 他说无意间发现这个频道一直锁定着，谢谢你把你的无意转成有意，把你的这样一个有意的情怀告诉给你身边的朋友。我是周准，一个深夜电台的主持人，这个直播间不同于花椒的直播间，其他的直播间这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电台节目，但是 Fresh Radio 就FM98.2 有音视频同步这样的一个全中国第一家电台这样做，而且我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受益匪浅，我懂得了调镜头，懂得了跟大家互动，懂得了很多我以前没有懂得的道理。我们一起 To be a better man。 刚刚那首歌来自于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高级的演唱，精彩的编曲，如诗如画的旋律的搭配和歌词的意境的配搭恰到好处，好作品啊、哦！为他鼓掌，谢谢林忆莲精彩的演唱。接下来这首歌我也要推荐给你哦。我觉得今天晚上准备的歌曲都非常的好听。这首翻唱歌曲呢，这首翻唱歌曲真的，我觉得原唱莫文蔚已经把它上升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层级，但是我觉得萧敬腾呢，在翻唱这方面呢，有自己一套的功力啊、哦。同龄人当中，萧敬腾还是比较有为的音乐人，不管是对乐器的喜欢和他这种萧式唱法的力道，充满了对人生的敬畏和期待。如果没有你，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歌词当中勾勒的任何一句情话都是非常的难过和凄惨的，不说凄惨应该是凄凉和悲切。我真的好想你，但我不知道你在哪里，而且是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是乞求吗？也不是，其实是一种心甘情愿的想念，跟任何关系都没有。 眼睛干干的，又想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道歉。最想说的话，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有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 我真的好想你，是真的好想你，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过得好不好？还像以前那样单纯简单吗？我也想对你说，你是否也在像我一样的想着我呢？谢谢萧敬腾。如果没有你，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最后一首歌，我们是同一类人。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为爱情做过的事情，为爱做过的事情，为喜欢一个人做过的事情，不管是你是主动的还是接受的，你都应感到庆幸，因为还有人曾经那么炙热的为你活过，为你心跳过。 Bingo， 加油 To be a better man。 每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我就会有很浓重的画面感。都30几岁的年纪了，偶尔还会鼻酸哦。暗恋很久的朋友，你们都还好吧？我还是那个原来的我，微笑着迎接每一个全心全意的拥抱。明晚再见，我是周准，一个你听了很久的朋友。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拜拜。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 自由，以后只能怀念，是否